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27集，江湖骗子。樊父子本来准备开讲，被长孙奇两句冷嘲热讽打断了，就笑了笑。 哎，这位少爷说的可不对啊，赵普得着的可不是块天上砸下来的馅饼，而是一个烂摊子。前朝几位大将军啊，乔子善贪、方杰狂、徐赖雍、廖蔡懒，钱觉勋更是个卖国求荣的，几十万兵马一大半都没战斗力，军费少，物资不足，内忧外患，皇上又年轻，四邻皆想趁虚而入，可谓险象环生。另外有一点你也讲错了，并非是辽下内斗由盛转衰才输给赵普，哎，而是被几场战役一打才从盛转衰的。 查克们皆点头同意樊夫子的意见，同时也有不少幸灾乐祸的看长孙奇。开封城就那么大，场面上走的人彼此都知根知底，长孙奇好歹也是个小王爷，本地人都知道他什么来头。樊夫子大概是外地来的，所以不知道这位就是他刚才说贪的那位乔子善的外孙。果然长孙奇的脸色越来越差。与长孙启同坐一桌的还有几个人，其中两个书生打扮的包岩和庞宇都认识，是太学的同窗。其实太学也和一般的祠堂书斋差不多，要好的几个人总是混在一起的，这几人都是长孙启的朋友，有才子也有官宦，之后见长孙启受气自然脸色也不善，而另外几个则是纯粹的武人打扮，望向樊夫子的眼神也有些危险了。在场不少茶客都替老头捏把汗，心说这老头要倒霉。倒是长孙启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些，对身边几人一摆手示意无妨，继续端着茶杯喝茶。 今天长孙启吃醋要了那么好说话，平日里这个人可小心眼了。 只是这樊夫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笑嘻嘻开始说起了当年乔子善和方杰的恶行，说的那叫个绘声绘色。在场众人都端着茶杯张大了嘴，脑中闪过同一个念头，要出事儿了。就在长孙启的脸色彻底变黑的时候，老头突然话锋一转。 哎呀，说起曹威谷之战呢，有一个传闻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。 众人长出了一口气，终于回到正题了。 传说， 包岩也觉得当着人家面说长辈坏话不太好，赶忙帮着转移了一下话头。 什么传说？ 曹尾谷是山谷地形，两山夹一沟，赵普自创了一个兽夹阵，将敌军困在了山谷之中不进不出，就像被捕兽夹夹住的野兽一样。 樊夫子晃着脑袋，茶客们听得津津有味。叶知秋吃着花生米好奇看向小四子。 夹兽阵是什么？ 小四子歪着头，他没少缠着赵普和那些副将给他讲打仗时候的故事，其中曹尾谷之战是贺一航讲给他听的。贺一航讲得很清楚，小四子不记得有个什么兽夹阵，他只记得曹尾谷杂草丛生，有许多许多的萤火虫，赵普是利用萤火虫和狼群打赢的，这场仗特别有趣。 曹尾谷的地形狭窄，山谷也不是特别大，赵普是用什么神奇的阵法竟然能困住这么多人？ 说起这兽夹阵呢，可不得了，传说中兽夹阵是四大邪阵之首，使用之前要先祭天招魔，据说还要用百只黑狗的血。 这回喷茶的是林业火， 火凤眉毛都挑起来了，眯着眼睛问小四子， 赵普真宰了100只黑狗啊？ 怎么可能，九九才不会杀狗。 哼，赵普有些仗的确赢得匪夷所思，原来是有巫蛊相助，巫蛊邪术害人害己，虽然战事是赢了，不过容易招来天灾人祸。 长孙起身旁一个道士打扮的老者也点头， 祸福都有转嫁一说，年少得志，一帆风顺，日后难免遇挫，不过遭天谴的是自己还是转嫁给其他人就不得而知了。 茶客们听了都私下议论，虽说这么讲有些不厚道，但是赵普也的确太过神奇，哪有十几岁带兵打仗就战无不胜的，的确是很可疑。另外赵普本身样子就很怪异，两只眼瞳颜色不一样，生母又是外族，据说那个部族本来就出巫女。小四子一张脸涨得通红，感觉大家都在说九九坏话。正这时就听罗英突然开口， 草微谷战役会赢完全是因为萤火虫，跟什么巫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罗音嗓门清脆，声音也响亮，茶客们纷纷回头，连凡夫子也摸着胡须瞧他。 萤火虫？ 草微谷杂草丛生，萤火虫极多，赵普的确是动用了100多只狗还有狼群，但并非是用来取血祭天，而是用来配合萤火虫的光芒，伪装成几万只狼组成的超大狼群包围山谷的假象，使敌方的马群大乱，草微谷两山夹一沟，当时天黑无月光，敌方选择没有萤火虫的道路逃走，却不知这条路是赵普利用驱虫药制造出来的，底下全是陷马坑，本来赵普可以大胜的，只要在山谷中放火就好，不过他没这么干，一来觉得没必要杀那么多人，二来烧了草微谷，那些萤火虫就都只能死了。赵普虽长相凶恶，但是只要仔细研究他所打过的战役，就会发现他心地善良，厌恶杀人，这么个人会为了长胜而把祸患转嫁给他人，不要小人之心。另外关于长胜，赵普命数极好，随便找个靠谱点的算命先生批一下他的八字，都会推算出此人一生都顺风顺水。两只眼睛颜色不一，其实是天命的标志，就跟包大人肤色黢黑，额头有月形伤疤一样。而至于他生母的部族是西域靠北的游牧族，并不产巫女，不懂不要胡说八道。 说着罗英一指凡夫子， 你听口音与那边那个道士十分相似，你俩穿的鞋也一样。江湖上有两个辞职道士，经常假装成说书人和听书人，一唱一和，合作讹诈，最喜欢干的便是收人钱财，诋毁他人的事，特征是左手为止的指甲都是紫色的，二位要不要伸出小指来比对一下？ 罗英话刚说完，众人就看到那道士和凡夫子下意识地将手缩进袖子里。 紫色的。 有几个眼尖的茶客看到了就开始起哄， 哼，原来是骗子，可恶啊，造谣重伤九王爷。 一鸣阁的掌柜和伙计赶忙来撵人，众茶客戳戳点点，都怀疑那两个说书的骗子是长孙起带来的。长孙起放下银两，横了庞玉一眼，又看了看罗英，皱眉起身带着人走了，显然十分不甘，本来计划通，没想到栽在一个丫头手里了。庞玉拖着下巴目送他走下楼，皱眉， 我这小子用不用这么阴险啊，这么黑赵普，还找了俩江湖骗子来。 其实那说书先生前几天就一直在明赞暗贬九王爷了。 有几个好事的茶客都跑包岩和庞玉身边了，包岩点了点头，看来刚才说乔子善只是障眼法，为的是体现他的公正无私心。 哼， 今天要不是小色的吵了要来听书，再放任这说书先生几日，估计又要谣言四起了。我们也算来得及时。 说着，两人都看小四子。不过此时，小四子睁大了眼睛瞧着罗英。罗英低头看到小四子仰着脸看自己，一双大眼睛一眨不眨的，也有些疑惑。 怎么了？ 话没说完，小四子一头扑过来。 姐姐好棒，超帅。 罗英脸红红，搔了搔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 你竟然知道萤火虫的事？ 这丫头也太神了，简直是十来岁的脸，三十岁的心嘛。 恶虎岛的藏书里有记载， 恶虎岛一直与世隔绝，是怎么会有记录天下事的书籍的呢？ 我不知道，不过爷爷总是让我多看书，说是以后有用处。 包岩点头，拿筷子轻轻敲了敲庞玉的头，那意思很明显，听到没，念书要靠平时啊。庞玉搔着脑门，下意识地看窗外。与庞玉一样看着窗外急匆匆离去的长孙奇一行人的，还有叶知秋和林业火。 看到那两个拿刀的了没？ 嗯，除了道士和太学的学生之外，其他的都是星月楼的杀手。 长孙奇做得那么明显，不怕赵普知道的吗？ 众人正说话，就看到楼下庞福边擦汗边急匆匆跑上来了，一眼看到庞玉赶忙冲过来。 少爷，少爷， 干嘛你啊？ 出事儿了，太师要吃官司了。 庞福一拽庞玉的胳膊，庞玉一惊。 我爹吃什么官司？ 老爷杀人了。 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